唱响 Music Body， 好音乐不间断。It's Music Now， My FM。 Music 40， 你好， 我是张志成。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，带你去见我的初心，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，有人唱绿草 如意，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。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有苦我为你分担。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，让我做你的伴，给你的爱爱不 下午好，这里是 MyFM 100.5 Music Forty， 我是 Suki。 系统休息了两个小时，我们的 Music Forty 又回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换一个新的互动方式，就是造句。哎，我来说上半部分，你来说下半部分，补充成一个完整的句子。那今天的上半部分呢，是12月份特别忙，不知道下一句你想接什么。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呢，依旧是由小礼物小惊喜送出，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。12月份特别忙，下一句你想接什么呢？一首 You are beautiful 开启今天下午的 Music Forty。 Another man, but I won't lose no sleep on that, 'cause I've got a plan. You're beautiful, you're beautiful, you're beautiful, it's true. I saw your face in

一点时间啊，去承受你说的分开，再给我一颗解药啊，让我心事就忘掉。我们的相爱太短了，我们的温度太淡了，我们都还没有开始，为什么要结束呢？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MyFM 100.5 Music Forty， 我是 Suki，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，东北风3到4级，转微风3到0下4摄氏度，是又降温了哈。那室内外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们出入房间的时候呢，要及时穿脱外套，不要因为一时贪凉或者偷懒，因为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呢，陆陆续有很多听众来报道，比如说会说话的勺子说，12月份特别忙，忙的宝宝心慌慌，还挺押韵的，不要着急啊。还有刚好这个冰激凌说，12月份特别忙，忙完就能过年啦，刚好可以安慰你。那欢迎我们继续留言互动造句，12月份特别忙，接下来你想说什么呢？郭峰、陈洁仪，心会跟爱一起走。 你们先唱，这儿有两个二维码，我扫一下。爆米花，还有饮料，东方之珠太神奇了。 对，就是这么神奇。即日起到塘沽、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，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，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，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， 赢取更多好礼。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林凡，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。 MyFM。 能够驱散雾霾的话，那么昨天晚上黄龙体育馆上空应该是一片星光璀璨。2016英硕年终盛典在黄龙体育馆隆重举行，范玮琪、王力宏等轮番登台，献上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。王力宏一出场呢，立马嗨翻全场，他也是被现场的气氛带动啊，竟然跳下舞台来到观众席和观众亲密互动，现场的气氛也是瞬间达到高潮。这里是 MyFM 100.5 Miss Forty， 我是 Suki， 王力宏心中的日月。 手中握着格桑花呀，美得让我忘了在想。

给你幸福，好的事情也许能够重复，感动时分就算分分模糊，不要哭，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，爱是为彼此祝福。 Music40 好音乐不间断，尽在 MyFM。 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 抓紧的手，保温不了多久，我还有好长的周末。熬过太多的错过，越来越不敢牵手。哦哦，却在醉的时候要天长给地久，清醒后只剩下头痛。越开心越寂寞，心比窗还有空，越自由越不懂，人要怎么摆脱？每一座曾经留下衬衫的房子中，只代表我曾来过。越开心越寂寞，说了等于没说，我怕痛怕伤口，其实最怕温柔，没有人管、哦哦哦、

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。今天上榜曲目是孙燕姿《绿光》。虽然歌曲大部分都节奏欢快，但是中间呢夹杂了一段舒缓的节奏，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。歌曲中的 rap 也证明孙燕姿不仅只会演唱抒情的温柔的歌曲，这首歌呢更是她首次尝试舞曲风，很成功的把自己的音乐特色呈现出来。马上听到孙燕姿《绿光》。 MyFM K 歌欢唱榜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。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际遇，翻越过千年山顶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，就连般不可思议，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唯一。 K 歌欢唱榜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，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，不止新增两门两座，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。市场指导价13.5万起，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284909090。 smart。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啦，专为家庭出游设计，两人成行，专车专导，行程灵活，价格惊喜。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超值公务舱系列，给家人升级的享受。 澳洲假期一人只要19800元，新年全家旅行就选 一家一团。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。 中信旅游，环球旅游好伙伴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，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，专人服务，后续无忧，赶快致电400080-2020。 我是周华健，选车网我放心。 宝贝，要过年了，爸爸带你去买年货。 去

否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？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？ Hey, you are, oh,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. Hey, hey, hey, hey, 如果是 回到用好音乐陪伴你的 MyFM 10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 最近呢，张杰为青春偶像剧《盛世》演唱的主题曲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， 一切终会说再见正式上线。歌曲呢是由李思松制作，施小鹏作词作曲，张杰用热血摇滚演绎盛世中的激燃青春。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动力满满，来自张杰《明天过后》。今天的互动造句呢还在进行中，十二月份特别忙，下一句你想接什么？欢迎到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。 没有星星的夜空，没有话题能补充，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，不敢奢求什么。回忆将我们扣留，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，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，心动渐渐的失控。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？闭上了眼睛，记得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一分钟的感动。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？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？水手不比你有看透， 手，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，这一刻怎么回头。 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，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。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，只在 My FM。 这首来自孙燕姿《天使的指纹》，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.5 Music Friday， 我是 Suki。 我每天起床都要看见我老婆还有我儿子，不然我会不开心的。

块钻石一块白金，两个都这么美，我怎么决定？怎么办？我并不花心，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。楚楚，我的马车嘟嘟嘟，太多爱为你付出，还不如把楚楚楚。 说什么？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。 想什么？ 还说的句让人发笑。 做什么？ 就大声说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.5 Music Party， 我是 Suki。 今天的互动呢是造句，第一句是十二月份特别忙，你需要补全下一句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听众都完成了这个造句哈，比如说十二月份特别忙，花的钱也特别多，这个我深有同感。还有说十二月份特别忙，工作生活连轴转。还有人改了我的第一个句子，说进入年底那么忙，一年结束更彷徨。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不如我们接下来抽个奖哈，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份奖品，大转盘滚动起来。三、二、一，停！恭喜冰激凌获得东方之珠欢唱券。那稍后呢，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。刚刚我们说的这第一份奖品呢，稍后呢送出第二份奖品，现在还可以继续参与互动，就是造句十二月份特别忙，下一句是什么呢？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，张志成 May I Love You。

些风暴，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？我应该去爱你，不浪费能幸福的机会，在爱情的面前比我都太卑微，爱上了谁也浪费，全世界还有谁比你懂我的泪？我应该去爱你，要成为被羡慕的一对，牵你的手在人海中进退，什么都想着面对。 时间 Music 40，你好，我是张震岳。 My FM。 世界变得怎么样？你就是 的五月天天使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 Forty， 我是 Suki。 马上送出请是由 MyFM 100.5 提供的儿童音乐大转盘，滚动起来，二一停。恭喜东东花园什么什么，看到他说12月份特别忙，血拼之后呢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个音乐剧了哈。明天我们继续互动，送出小礼物小惊喜。好客 没有中间，车王二手车直卖服务，买更靠谱，专人服务，后续无忧。080-2020， 我是周华， 我放心。 十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， 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，跟淑君现场零距离互动，跟大王餐。 开发区三大街围捞火锅，不见不散。 海湾财林港商业综合体，毗邻教育机构，大型酒店，已入驻金融、餐饮，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。电话6621-1666-566。 上汽大众慕车友们圣诞快乐，天津慕宁大众车途观与您欢庆圣诞，均可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，滨海新慕宁路32号6620-068。 My FM 100,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. 与君同听下一曲， 海凤双飞翼， 与君与 仰天大笑出门去， 取下一曲， 下一曲 MyFM 100.5，好音乐永不起。 你们要在一起，也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切，在一起。 FM。 总是正看他溜走， 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，为何不能算我一？为了爱孤军奋，早就吃够了爱的苦。在爱我的人到处有，而我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，每一个单身的看透，想爱就别盲头。 16:52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.5 Music Forty，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M 卫星站。天津中心生态城，三面环海，风景秀丽，浪漫沙滩尽收眼，游艇基地，水上运动中心，四季公园，海滩，全系产品供应莅临品鉴。天津有鼓浪水镇，福地广场年货节开幕了，买年货，年货节。12月17号到1月3号，福地广场负一层，尊享一站式年宴。十大年货品类，还有进口商品大直销，实惠到底。进口超市领超低折扣，让您一站购遍全球。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，和您一起过。以上就是 MyFM 卫星站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也要接近尾声了。接下来时间交给舒君，我是 Suki， 明天见，拜拜。 宝贝，要过年了，爸爸带你 去超市吗？ 不，去福广场年货节。12月17日至元月，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！ 展负一层，尊享一站式年货的新体验。 十大年货品类，还有 厂家直销，实惠到底。 进口日商品超低折扣，让您一站。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，和 一起过大年。 不过航班，不过机票一张。错过却会遗憾一生。 滨海之夜大园商业广场，河北路杭州道交口，交通纵横驰骋，位置绝佳，900平米精致商铺，经营业态门口常驻周边。 运通家园，祝您把握精彩商机。6630-1777，6631-8888。 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，专为家庭出游成型，专车专导，行程灵活，价格低。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导师新年系列旅程，老人孩子都才是天伦之乐。新年旅行 加一团， 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质店5817-3398-3398。 众信旅游，环球旅好伙伴。 塘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， 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友阿股份， 以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，到商业新地标， 滨海新区云山奥特莱斯。 And more often, my FM 100.5. 开始的是在摸黑，开始的就不能跪在，熟悉了却双泪，听见了却又拼命的挽回。说你有多么爱谁，骗谁？舍不得呢，说别浪费呢，说怕回的嘴巴伤害都给谁？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，暗地里偷偷醉，隐瞒谁？我誓言不悔，抱你的嘴，哎哎，不分青红的寒碎，不分苍翠，真相不是你玩的谁。欣赏你之美，感情管好你的受罪，别轻易的没证据的喊贼，我随时起舞沦为你。眼开着的眼开着的说着不能跪，早些说来厌倦了却又拼命的说你有多么骗谁，谁不得呢说的浪费，装说不得嘴巴伤害的比较多，是非都可能没人能理会，暗地里偷偷醉，你们谁？你誓言不悔，感情管好你的嘴，不分心狠的汉贼，不分的汉贼，像不是你玩的爱犯规，我欣赏你只误会，感情管好你要受罪，别心碎，没证据的喊贼，不讲究碎纸起舞落一同泪。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，